掘阅读榜样，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-4417，8886-4417。8886-4427，8886-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-4417，8886-4417。8886-4427，8886-4427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小川和乔本对张作霖十分器重。前文书咱说了。张作霖应邀上这官操来，而且背着旁人不知道给日本人签的字，不管什么事要帮助日本人，日本人也要支持他，双方私自达成过协议，因此对张作霖的要求日本人表示支持。但是小川也说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你们两个柳子之间的事情我们日本不便插手，但是呢还希望你们互相谅解，不要弄得不可收拾。张作霖把日本这个根安好了，这心放下，心说小日本子只要不插手，你就没有咒念，我怎么收拾你怎么是。翻回头来，他又选出200名精兵啊，赶奔广明山北山坡，在4月初8这天到财神庙不见不散。唐二虎、张世飞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呢，什么时候都是暴打前敌的。他又带着小老虎张凯和50名保险队员，分期分批潜入广明山。至于详细怎么安排的，咱不必细说。4月初8这天早早的，张作霖领着唐二虎、张世飞、南朝北国小老虎张凯、50名保险队员就上了山。按钟表来说7点来钟，正当5时余翼才能来呢，见他们来的提前好几个小时。张作霖先检查检查，一看弟兄们已经各就各位，在这财神庙的周围，有的化妆成做小买卖的，有的化妆卖香蜡纸张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因为4月初8也是庙会，18也是庙会，28还是庙会。 那广陵山就是现在的伊吾吕山，辽宁第二个大风景区，寺庙林立，风景如画。尽管那个年月不太平，老百姓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神佛保佑上，烧香的人呢也是络绎不绝呀，有的从多远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。因此这游山的人一眼望不到边，越这样对张作霖越起掩护作用。张作霖也假装香客，先进了财神庙了，还有好几个小时呢，怎么消磨这时间呢？逛逛庙呗。哎，这财神庙还真够大的，前后三层大殿，正殿上是文武两个财神，上吹手这位身穿红袍，下吹手这位身穿绿袍。穿红袍的这位金翅象标蟒龙袍，方脸白胡；穿绿袍的这位顶盔冠甲，手提紫金鞭，骑着一头虎。那不用详细介绍，文财神就是比干，武财神就是赵公明。张作霖心说，二位财神爷对不起啊，打扰你休息了，今天在二老的面前我们要生擒九只手于义。他心里是非常紧张，但表面上呢还挺悠闲自在，背着手假装逛庙，看看正殿，瞅瞅配殿，在这等着时间。这时间这玩意儿是个怪事，你盼着他到啊，他不到；你盼着到，呲溜哎就到了。不但他着急，汤二虎、张子飞、孙烈臣，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，全都是一个心，急坏了。等啊等啊，盼哪盼哪，就接近11点了，离正当午时也就差1小时左右。胡老嘎来了，张作霖一看他来的心就紧张上了。这位小名是情报处长啊，专门扫盘子放远线的，来到张作霖近前禀报：队长，一切顺利，九只手玉意已经从中安府起身奔这儿来了。好、哦，来多少人？不超过100人。我知道了，胡老嘎走了。张作霖马上把汤二虎、张志飞叫过来，告诉他们如此的办，怎办如此，马上行动。是。到外头一打招呼，赵家庙这200多人全通了气儿了，就把财神庙这一带全都封锁了。还不能惊动老百姓，张作霖进了财神庙，门前都加了双岗，一看正殿配殿院里头，上这烧香的也能有200多老百姓。张作霖往院里一站，想起来，大家先别烧香，我跟众位商量点事儿。二虎也咋呼，各位都别说话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位是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，张雨婷，有话跟各位交代。老百姓一听可吓坏，谁不知道张作霖呢？ 莫非这打仗不成吗？唰，静下来，连小孩都不敢哭。张作霖跟大伙交代，乡亲们不要怕，你们该烧香还烧你们的香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只是我们有事情要求你们支持，谁也不准离开这座庙，在庙里行，等我们办完事走了之后，你们就恢复自由，要求乡亲们给予支持，一旦发生意外，你们就趴在地上别动，别乱跑，以免被枪弹把你们打伤。我要谁不害怕，有的都尿裤子了，一听多倒霉呀，偏赶这天来烧什么香啊。张作霖好言安慰，做了交代，可这老百姓真听话，谁还敢烧香，也没那心了，干脆就在地上趴着吧。要不知道点，对神佛太虔诚了，实质上不敢动地方，有的顺墙根趴着，有的一家人抱着一起躲到庙后去了，有的躲到供桌底下，什么模样的都有。就这么一安排，时间一分一秒的又过去了，胡老嘎又来了，队长，羽翼离这儿不远了，已经登山了。嗯，又过了十来分钟，胡老嘎又来了，快了，这就到了。怎么办呢？张作相出来了，张作相早就到了，化妆改扮跟那海沙子差不多，在庙门口这等着，身旁站着几个保险队员，手里都拎着家伙呀。张作相心该挺紧张啊，因为他认识九只手于毅，就往山路那边看着。张作霖领人埋伏的东西配殿，于毅来了，可这小子美，怎么来的？坐着滑杆，一把安乐椅铺的喧腾腾的，椅子一边拴一根杆，前头后头俩人抬着，还有俩人换班的，后头跟着十几个保镖。那位说不领一百多人吗？是啊，一百多人安排到宴路上的，这哥几个那哥几个，等到了财神庙，身边就剩十几个人了。于毅做梦也没想到能发生意外呀、啊！再看滑杆的左右有俩人，谁呀、啊？冯超、冯群，就是海光远派来的全权代表，奉张作霖的指示去接他。实质上，这二位是二龟把门，把他给看上了。这于毅二郎腿一弹，身子往后边一靠，小脑瓜晃着，眼睛眯缝着，正打如意算盘呢。我跟海光远，我们俩要达成协议，加急召集庙之后，我是许诺了平分张作霖的财产，但是说是说，办是办，我能夺出一半给他吗？给他十分之二也就不错了。哼，等我把这一带平静了之后，再转过风头，再到嘎嘎营，我收拾你海光远，将来天下一统就我说了算。你说这小多缺德，在那坐着还想这些事儿呢。这时候这滑杆已经到了财神庙的山门，轻轻地落下，他下来了，抬头一看，张作相从里边出来了，站在台阶上笑呵呵的扬手向他打招呼，两个人的距离在150米左右。你一看真是海光远，穿衣戴帽举止动作都是 一点都没怀疑。老兄，难得一见呐！说着，他提着袍子往里走。张作相一陌身，就进了财神庙了。对这一点，于毅没怀疑，因为逛庙的那么多人，即使谈也得找个背景的地方，所以他紧跟着也进了财神庙。二冯形影不离，紧紧地跟着他，一拐弯到了配殿，张作相不走了，转过身来等着他。于毅紧走两步到了近前，老兄一路行，离近了他才看出来，不是海沙子。你看离老远像啊，近前一瞅他不是。于毅就是一愣，什么人？咋呼什么呢？张作相，我是锦西的，哈哈哈哈，我不是海光源。硬于毅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，二冯往前一闯，您可不，你躺鸡巴的给我！底下使了个扫堂腿，哭泣，于毅就趴地上。他那十几个保镖刚要掏枪，结果全被人给掩住了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老铁，老铁，老铁，全给缴了去。张作霖从配殿一转身出来。哈哈哈哈，于毅，没想到吧，你中了我张某的烟炮鬼吹灯。这家于毅可不干了，摁都摁不住，这小子直倔的把脸扬起来了。冯超冯群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们说清楚，咋回事？说清楚就说清楚，让你做个明白鬼。不错，我们是嘎子营的人，但是现在已经投靠了张大队长，把你小子给骗到这儿来的。哎呀，我们也是你们的祖宗，七姑八大姨他就骂开了。张作霖吩咐一声，把他嘴堵上，马上撤，把他抓住。旁边有条大口的，万一就塞到口袋里了，有什么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。就这样，他们顺利撤离广明山，一枪都没放。那边说于毅手下那么老多人，谁也不动手，想动动得了吗？早被张作霖的保险队给逼上了，全给缴械了。就这样，张作霖下了广明山，飞身上马，直奔北镇中安头。大廖二廖那么老些人都在这等着呢，已经把中安普于毅的老巢给包围了。一看大队长来了，张作霖命令喊话，但能不伤人不伤人。二冯也帮着喊话，中安普的弟兄们，你们听着，你们的大横拔九只手于毅被赵家庙的张队长生擒了，你们现在是群龙无首，走投无路了。弟兄们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都是本地的乡亲，希望你们放下武器都投靠赵家庙，张队长不会亏待你们，反抗是没有出路的。我们光大炮准备了50多门，如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，我们要炮轰中安普啦，交枪吧。哟，这下可乱了营了。 这些人登高一看，密麻麻带的全都是赵家庙的保险队，喊话的是大廖二廖，原来也是五大少的头领，知道现在保了张作霖了。有那知趣的一看，跟谁不是吃饭，咱图什么，养家全小呗，这命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是吃闲言换的。有带头的把枪就扔下来，后紧跟着噼啪啪啪噼啪啪啪把枪全扔下来，我们愿意投降，愿意归降赵家庙。结果也没放了一枪，中安府寨门大开，于毅手下的500多人全都投靠着赵家庙。张作霖这个乐呀，等进了中安府之后，命令大车在这拉东西，把于毅攒的这点家底拉了2天啊，全拉到赵家庙去，把队伍也拉走了。中安府留下赵家庙的人看守，暂时叫大廖二廖在这负责。就这个大胜仗打的，张作霖吃了槟榔顺气丸了，简直是美坏了。回到赵家庙之后，在没庆贺之前，先把灵堂准备好了，上头全是牌子。张作霖是召开大会，死难者的家属、亲朋故旧、各个头头、保险队的队员，足能有1000多人参加这个大会。张作霖焚香再拜，是嚎啕大哭：“弟兄们，你们在九泉之下，你们把眼睁开看着，你们的仇人于毅就在眼前。”此时此刻，我要给你们报仇了，带上来，把口袋抬上来，把于毅抖了出来。于毅到了现在，那俩眼都没神了，就知道完了。完可是完呐，这下他还不服劲儿，直撅呢。张作霖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了，于毅，你服不服？我不服，张老嘎子，我变成厉鬼我也得掐死你，有本领真刀真枪咱们干一干。下辈子吧，这辈子你甭指望了。二虎大哥，是非给他拉出来。把玉拉出去了，在赵家庙的北镇口将于毅是乱枪打死。然后张作霖开始大祝贺，就这一下，张作霖的身价又提高了好几倍。原来冯丁葛的地盘、九只手于毅的地盘全归张作霖，方圆300-400里是一统天下，要钱有人，要枪有枪啊。张作霖看了看花名册，加在一起的人数超过1300人。张作霖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当初我拉柳子的时候，枪不满10支，马不到10匹，人不超过50名啊，多数都是老弱病残，跟现在一比，天地悬殊。要照这样干下去，嘿嘿，我张作霖何愁不居显官？我拿这点资本可以跟大清国讨价，你给我个什么官吧？就为将来升官发财铺平了道路。张作霖是越想越美呀。那么下一步干什么？安定人心，犒赏三军。这些人吃惯了花惯了，张作霖在这方面不抠啊，把得的胜利品所有的东西尽量分散给众人， 这帮胡子有吃有喝，那就行呗。张作霖也不歧视，跟谁不一样干呢？因此都拥护张作霖，庆贺三天。张作霖正喝着酒呢，哎呦，在心里就放热，突然想起一件大事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乘风破浪》，苟琳作词，杨景汉作曲，平安、于月月演唱。 无边无际昼夜不停歇的潮汐， 不住我听心里藏着几千万里， 远一点就远一点， 每一天等每一天， 无边星月潮落有独处的晨曦， 踏飞浪走奔腾不息丝路传奇， 看一点多看一点， 远一点再远一点， 扬心潮澎湃的帆， 驾乘风破浪的船， 去天之涯，海之南，梦的彼岸。 看风又覆面， 天空海一转， 穿越山海间， 天色像花漫。哦哦哦哦哦哦！ 长风刮过肩， 穿越每一天， 沐浴艳阳天， 驰骋大海天。哦哦哦哦哦哦！ 机场，难忘雄安城。